其实对于陈国来说，投入点人民币的话，要弄点紫装倒也不难。但叶修和他接触也有两月，知道陈大老板玩游戏是很讲究的，从来不拿现实货币去搞投资。对于这样的一个玩家而言，一件子午一式确实也足够心疼了。心疼却又无奈， 因为神之领域又有一个和普通区不同的设定，那就是神之领域的装备没有绑定功能。如果神之领域的装备也有绑定，那么好东西大家一绑，完全没有后顾之忧，又哪会有拾荒这样的产业？至于普通区里搞到的装备，那倒是可以绑定，但那些装备在神之领域全是低端货色， 除了分解换材料，全无装备该有的实用价值，是连拾荒者捡到都会大呼晦气的东西。看到陈果难过的模样，这一次叶修终于没有从大神角度去小瞧陈果的损失。还掉了是吧？叶修问。头部的也掉了，陈果说。头部就是装饰在脑袋上的东西， 不一定是帽子，有时是头巾，有时是蒙面，有时是一个发饰，更有像泡泡糖、香烟一类的玩意儿。荣耀算是从方方面面丰富着装备的花样。陈国那朱烟霞的头部装饰，叶修倒也是知道，是一根头绳。陈国的朱烟霞在游戏里就像他本人一样扎了一个高高的马尾辫， 现在这头绳爆掉了，朱烟霞倒在地上的尸体都是披头散发的。叶修又是忍住吐槽了一下的冲动，点了点头说道：“别急啊，手炮会有的，头绳也会有的。”啊，陈国从失神中惊醒过来。“你想怎么样啊？”陈国隐隐察觉到了什么。“我要拾荒。”叶修说着， 君莫笑停下脚步，转过身来。“你疯了？你当你是超？”陈果这话还没说完呢，就看到君莫笑又是麻利的转回去，狂奔。“你……陈果茫然了。”“我就是回头看一下，看看他们的队伍里枪炮师多不多。”“你还是先顾好你自己吧，装备总会有的，没什么。”陈果说着，已经让朱烟霞复活了。 除了调出装备，经验和钱也要调，这经验一扣以后，别看等级还是挂在70级的数据上，但实质上70级该有的属性已经全扣掉了，连装备所发挥出的属性都会因此做出克扣。至于等级死活不掉，是防止玩家钻着空子，故意调级去刷一些有等级限定的任务和副本。 现在干掉属性不掉级，气死玩家不偿命。你忙你的，我这要大干一场了。叶修这一边操作着，一边左右挽了挽袖子。你能跑掉再说吧。陈国看着叶修的屏幕，现在已经不只是后有追兵，前方的拦截终于也是有了。重工会这终于是有了机会，沙荒也镖客这样的 boss 来一个团就够了，但杀叶秋这样的boss，人还是越多越好。哦，加王朝，加王朝好啊，哪儿好？加王朝的枪炮师会多一点。你不用啊，还是你脱身要紧，玫瑰重炮而已，我随便卖几张充值卡就买到了。你的银武要掉了怎么办？哼，这你就错了，其实银武才是最不怕掉的。 你们的装备需要花时间去刷，但银武呢，我能做出一件就能做出第二件。哎，你知不知道，一叶知秋的雀鞋实际上有多少件？不知道，三件。除了一叶知秋身上装备的那一件，其余还有两件，专门用来做调试研究，坏掉一件马上会做一件新补上。 那照你这么说，银武岂不是最不值钱，应该满天乱飞？ 那当然不是了， 一些极其稀有的材料决定了银武的数量绝对不可能多。不过我手里这件现在才45级，还没到那个程度。而且在之后往70级提升的过程中，不知道要坏个多少次。所以啊，不用太担心，这只不过是个半成品。哦，再说了，爆我装备的人，我也很有兴趣认识一下。 希望不要因为太多，你认识不过来才好。 哎，说起来眼前就有一位呢。你看这位忍者老兄，跑路很不专心，一路上老是偷窥我。这是惦记着我身上这件银武呢吗？月修说话的声音一点都没客气，放得贼大。身边的陈果听到了，前边跑着的毁人不倦可也没错过。被叶修说破了心事，毁人不倦也无话可说，只是冷冷地哼了一声。 我说，你这是准备往哪跑啊？ 叶修问着。两人这跑路也有一小会儿了，叶修一直是让君莫笑跟在毁人不倦身后，但是完全看不出这家伙有什么意图。 你负重还有多少啊？ 看毁人不倦不肯暴露意图，叶修又换了个问题。结果毁人不倦还是不言语，就在那儿跑他自己的。于是就听得身后一声枪响，声音极近极近。毁人不倦也是人堆里来人堆里去的，靠声音做判断也有两下子，一听不对连忙就地一个翻滚，再回视角一看，君莫笑举着的枪正冒烟呢。 你干什么？ 毁人不倦怒了。 我当你什么都听不见。 毁人不倦有心上来和这家伙拼了，但情况实在不允许，后面追兵在两人这一折腾的功夫又是进了不少，枪手们纷纷拔枪乱射，而街道的正前方也过来了一队人，正严阵以待，场面着实有点严峻。毁人不倦完全没有和叶修在这浪费时间，又是奔出了几步后果然转向朝着一边的房顶上就跳去。 老兄，你这一拖也太低级了吧，不怕有埋伏啊？ 叶修这次终于是没有跟过来。君莫笑站在街上看着准备上房的毁人不倦问着，毁人不倦依旧不作答，跳起忍刀朝墙一插，蹲身上去借力，操作的流畅之极。 渡河一半激其中流，听过没有啊？ 叶修还在那说着，毁人不倦不理。 爬墙也是一个道理的， 叶修继续说。毁人不倦还想不理，但突的眼前亮光一闪，立刻知道不妙，哪里还敢继续朝上跳啊，蹬墙就是一个后翻，就见一道卫星射线从天而降，正打的就是毁人不倦方才上墙的位置。卫星射线掀起的气浪让毁人不倦这一后翻翻得更远，落地时用了一个瘦身操作才起身站稳，显然这一下虽没轰个正着，却还是受了大招的影响，要不是操作有两下子，这会儿已经趴地上了。 嗯，躲得不错， 叶修称赞了一句。那卫星射线之后的几道小射线却是朝着他旋了过来，结果却是被他轻松自如地穿梭其中，很愉快地闪躲了。 喂，下一步你准备往哪边跳啊？ 叶修一边闪一边还问毁人不倦。 你有主意就快说。 毁人不倦恼火，卫星射线之后他已经看到那边房顶上站了人，虽然不多，但这墙想上去本身就需要一番手脚，有这么几个人居高临下的狙击一下已经足够。毁人不倦看完这边又朝别处扫了眼，他眼中可选的出路竟然都已经有人把守。毁人不倦心下也有些纳闷，他拾荒不是第一次了，比今天捡的更多的时候都有，也没见哪家工会搞出这么大阵势来的，今天这是怎么了？ 难道自己捡了什么实在重要的东西？毁人不倦眼疾手快，捡东西的时候就早已经看清了所有装备，印象里确实没发现有什么特别极品的东西。此时看到追杀的这阵势，却是对自己的印象产生了一丝怀疑，忍不住又翻开物品栏扫了一眼，结果确实没有什么极品到可以惊天动地的东西。 其实出路到处都是，就看你有没有能力闯过去了。 你别废话了行不行？ 毁人不倦着急啊，这两侧房顶上的家伙都是摆出了一副死守的架势，而且街道两口一边拦上一边追进，着实有点天罗地网的意味。 示范给你看看。 叶修说着，刚好卫星射线的攻击全部结束，角色猛然冲出，赫然就是刚刚毁人不倦走过的路线，一点都没改变。毁人不倦一怔，但是时间已经容不得他多想什么了，只好有样学样的也是跟着冲了过去。君莫笑没等进墙，身子已经跳起，房头上的玩家又哪会干看着，能用上手段的都是纷纷出手攻击。君莫笑千机伞往头顶上一举，咔咔几声响，已经成了螺旋桨，用出了机械师的机械旋翼技能，在空中竟然还几个十分诡异的漂移，把攻击悉数给躲了。毁人不倦郁闷呢，这算什么狗屁示范呢？他那开个直升机飞上去了，咱这是忍者，哪来的机械旋翼啊？郁闷的毁人不倦此时却也没了别的选择，于是又跳上墙后用忍刀借力开始爬墙，结果就见房头上某元素法师长袍飞舞，法杖非常不近人情地朝自己这儿一指。毁人不倦无奈地正准备又是跳开闪避，结果就听一连串的枪响，那元素法师身上泛出一道血花，身子一个踉跄，这法术就没用出来。毁人不倦大喜，连忙继续狂往上攀，视角稍移，却是看了一下君莫笑，结果就看到一幕在他想象中绝无可能的画面。君莫笑用了机械旋翼飞上半空，却也没找到落脚的机会，机械旋翼的技能时间此时已到，这家伙干脆是在空中来了个格林机枪的扫射，一边帮毁人不倦打断了把他轰下的法术不说，一边借着子弹飞出的后坐力在空中滑翔。在打断了那元素法师的施法后，子弹又被扫向了其他玩家，房头一排个个立足不稳，可是这扫射后的后坐力这么一反，君莫笑空中倒是飘得离房顶更远了些。可不管怎样，此时房顶的局面可是给了毁人不倦很好的突破机会。毁人不倦很有恍惚，眼看君莫笑越飘越远，实在不能相信这家伙是在牺牲自己给他创造突破的机会。 躲什么？又死不了。 这时不知哪里传来一声吼叫，显然是看到这边房头的家伙们拦截不力，提示他们不用太在意对方攻击的伤害，死挺人不让他们落到房顶就行。这房头的守卫如梦初醒，关键遇到攻击就躲，这是一种下意识的习惯，越是高手越是如此。神之领域的玩家又是俱乐部大公会出来的，当然很有这种习惯了。于是毁人不倦完成最后一跳，挥刀就想逼退拦路玩家，在房顶上落足时，眼前的玩家枪炮师一个，却是完全无视了毁人不倦这一近战斩击，手炮一挥，用了个枪炮师的最低阶技能拔击，想和毁人不倦硬碰一下。自己受多大伤害都不要紧，只要能把毁人不倦撞下去就好。 不好。 回人不倦心想已知不妙，但现在再变攻击也是来不及了，只能暗自祈祷人品爆发。结果就听剑锋声响，一道银光从身边滑下，却是君莫笑单手提剑，从半空一个银光落刃落了下来。 入队。 回人不倦听到这家伙叫了一声，眼前弹出了一个入队邀请。没有犹豫，回人不倦大爆手速，什么也不去做了，只是玩命的去点同意，心中祈祷千万自己不要慢。他知道这一记银光落刃可以解决眼前的局面，但是如果他没有和君莫笑同队取得伤害豁免的话，这一银光落刃会连同他一起给震开，他会重新翻回到下边街道上去。成了吗？刹那间的一个瞬息，让毁人不倦也完全无法看出到底是自己同意点的快，还是君莫笑这一剑落的快。就见剑一触地，银光落刃的阵地波立刻四下荡开，那个枪炮师首当其冲扬翻过去，他连忙一个瘦身操作没倒，但却是失去了拦截的机会。毁人不倦呢？毁人不倦终于是稳稳地落在了房头上，他抢在银光落刃落地前完成了组队。 动作不慢嘛。 毁人不倦听到君莫笑又说了一句，这家伙银光落刃落地后就是一滚，立刻就朝着那枪炮师追砍了过去。毁人不倦此时突然有点反应过来，刚才那家伙空中格林机枪扫射呢，把自己身子都推得更远了，怎么一瞬间又是闪到自己身边了？毁人不倦想着回头一看，正看到身后一个君莫笑的身影正在很无助的正在往下掉。 影分身术。 毁人不倦就是忍者，当然很熟这技能，半空中施展了影分身术当作瞬移技能，然后再用银光落刃快速落位，这过程当中还给自己发了一个组队邀请。毁人不倦可不是菜鸟啊，很清楚在空中完成这么一连串的操作有多困难。 出路到处都是，就看你有没有能力闯过去。 毁人不倦突然想起这家伙刚才臭屁的那句话，现在看来虽然这家伙这一上房用了好几个职业的技能，是任何职业都不可能做到的，但是就单凭他在半空中连续完成这一堆子操作，硬生生的让角色在半空中浮空翱翔了这么久，这同样也不是随便哪个人就可以做到的。 这到底是什么人？ 灰人不倦正疑惑，就听到那家伙又在吆喝， 喂，站那等死啊，快过来帮忙。 灰人不倦连忙一个箭步冲出，果然有人已经朝着他落脚处发动了攻击。毁人不倦一阵后怕，这样关键的时候自己居然还有时间走神儿。再往前一看，就见枪炮师被君莫笑进了身后打得手足无措。 你想干嘛？ 毁人不倦搞不懂，这既然都上来了，不抓紧时间找路线闪人，跟着枪炮师折腾啥？ 我要拾荒。 结果就听那家伙回了一句后，飞起一脚就是一个拳法家的前踢，把那枪炮师从房上踹了下去，跟着飞身而下，俨然一副不弄死这人坚决不罢休的势头。